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燕琪朱婷乐活玩家 好，开始今晚嘅乐活玩家啦。咁啊， 咩事？你把声咁样嘅咧？ 因为我好想问下你哋咧啊，正值呢个世界杯咧期间咧，有冇睇波啊？ 冇啊， 冇啊。点解咧？ 立过下啦。 喂，嗱，即系嗱，阿青唔睇我都觉得唔出奇嘅。 点解啊？ 因为嗱， 我个样就住唔睇波。 你本身我觉得你唔系特别对足球好热爱噶， 系啊，完全唔热爱。 咁好多时候，我身边一啲嘅女性朋友之所以会睇波，都真系因为另一半，即系咁啊个男朋友或者个老公想睇啊，中意睇，咁我又想陪住佢，就即系硬食就一齐睇咁样嘛。咁 Abby， 我谂你老公照计都似系球迷啊，系咪咧？ 佢会睇嘅，但系。就唔系话睇得太多，咁我都有问过佢噶，话喂世界杯、哦、你唔睇嘅，你翻去同同事冇话题噶、哦，跟住佢答我一啲，我真系唔识得回应佢嘅说话，谂起都好怕丑。佢望住我嘅上半身就话睇睇波，日日都睇噶啦，咁样讲，跟住我就吓 我都忍唔住有几个黑人问号走出嚟噶吓，你老公一定好饿顶啦，平时啊，咁但系我真系因为好奇问一下，即系阿 Abby， 咁你老公佢都会睇足球啊？ 会。 咁你自己通常系咪会陪佢睇啊？定系你会啊？你有你睇，我有我做自己嘢咁。 定可能佢唔俾佢睇咧？ 我唔会， 我 谂 唔会啊，系嘛？四年先一次都唔俾分辨噶咯，可能会。 唔系，因为咧，我开头有陪佢睇两分钟嘅，跟住佢都会好热衷咁样介绍。嗱、啊，呢、這个咧就系美斯啦，系咪好靓仔咧？嗱，佢系边一队嘅？跟住我就我下嘅时候咧，我部手机咧就会自然去到我嘅手掌心，系咁碌 Facebook 咯，开始。 冇乜兴趣，因为有啲女仔睇波咧，即系搵到嘅唯一乐趣就系咩咧？即系睇球星靓唔靓仔。 系、嗯、啊，系啊，系 啊！我记得上一届有一个好靓仔嘅， 系， 大家而家记得咗系边个？ 唔出啦，样都好冇好依稀噶啦，应该都系。 嗰一刻享受完就算啦，个时光。 系，喂，但好想知道，即系其实咧，有时候你见到即系一啲球星又好啊，或者一啲明星又好啊，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嘅想法啊？会噶，哎呀，如果佢系我男朋友啊，如果即系我同佢之间咧，即系有一啲嘅暧昧啊，又或者有一啲啊超越友谊嘅关系嘅话，就好开心。你哋会唔会即系女仔都好多时有呢一啲咁嘅谂法嘅咧？ 如果嗰个人好靓仔，我唔会咯。 点解咧？ 反而要唔靓仔先会嘅，原来 唔系要唔靓仔，系唔需要太过靓仔。因为你太靓仔，你会觉得系一个幻，即、就、系、是、你觉得好唔真实啊。 咁你都系谂， 我觉得呢件事唔会发生喺我身上，所以系谂都算啦。 哦，即系费事咁样去谂啊嘛。即系因为好多时候，男仔如果有呢啲谂法嘅话咧，女仔会好介意噶嘛。即系其实有啲嘅女仔咧，即系睇得好紧嗰啲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即系你同佢行出街嘅话咧，拖住佢啦，对眼系唔可以。周围望噶， 梗 系啦，即系咧，佢会觉得咧，你稍微将嗰个目光视线咧停喺某一个佢认为嘅女子身上，假设系超过三秒钟嘅话咧，佢已经会觉得，头先你望啲咩咧？ 我觉得男仔你拖住女朋友出街，你都系。逢系女都唔好望啦， 系 即系除咗拖阿婆过马路之外， 呢个婆婆有需要， 其他可以唔需要望噶啦。 系即系婆婆就会放心啲啊，细路女都会放心啲，但系即系稍微啊，成熟少少嘅女士啊，过十八岁嗰啲啊，千祈唔可以睇噶啦。 十八岁青春期都已经唔好望。 哇，咁样样噶，咁就系咯，好多时候话女仔真系会有咁样样嘅谂法，即系其实系咪担心就系你望多眼都会想阿菲菲啊，会即系觉得你系咪有一个偷食嘅意欲出现啊？咁所以就好避忌咧吓， 我谂又唔系咁夸嘅，即系唔会话望一眼就觉得你会。 偷食定出轨咁样，而系你知女人天生妒忌心 系好重， 就是、比较重， 系 即系我喺你隔篱见，我喺隔篱啦，咁点解你唔望我呢？咁你望人哋？做乜嘢咧都系多余噶啦！ 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对于我老公嘅方法咧，就系话同我一齐望，系啦，因为系啦，系啦，不过哇，点解你个女仔咧？喂，老公望下个靓咁低嘅，冇身材，冇可能着背心啊嘛，即系同佢讨论下咧。 不如佢望一望你，咁你 我着樽领，所以咁所以咧就将佢呢个幻想都。扯烂啊！ 不过呢一个都系一个几高明嘅手法嚟嘅。 打正。 点解呢？因为我都真系咧试过咧俾人咁问，即系例如话我拖我老婆啦，咁真系、哦、你咁样讲起，我又即系有意识醒起咧，就是、有时候两个人行街，跟住咧我太太会问一问我咧，就例如话可能喺对面马路有个女仔着住短裙背心咁嘅，佢会问我话呢、這个女仔瘦唔瘦啊咁样。 哇！ 佢真系会咁问嘅。 呢啲系挑战嘅题目嚟噶噃。 嗱咁咧， 呢啲系高手。 好得意嘅，我真係好坦白讲啊，我本身真係冇望嘅。咁但係佢一讲完之后呢，我直头係觉得嗰个方向係绝对唔望得。我係会觉得吓冇、啊、留意喎、啊。咁样呢即刻会将个目光呢转移去其他地方㗎喎、啊。 转移咗就得㗎啦咩。我觉得呢个时候好似你唔望佢又唔系，你望佢又唔系。 係啊，同埋你太太心目中系应该有个答案要你答㗎喎、啊。 我通常都话。一般啦、啊，即系咁样咯，系边及得上你啊？即系啲嘢可能再讲两句。喂，你估女人问问题，真系想听真嘅答案啊？你试下问你老公啊，佢讲真话嘅话，我惊你听日同佢啊分房瞓噶啦，开始 系。听晚啊，而家啦。 系咯，咁即系我就有时候系会谂，即系讲到咧偷食啊或者出轨呢一啲位嘅话咧，即系好多时候大家都梗系唔愿意接受啦。咁但系对于究竟点样为之出轨？点样为之偷食啊？吓，即系呢一样嘢，可能每个人个准则咧稍为有啲唔同。 出轨同偷食系两样嘢嚟。 系啦，两样嘢嚟嘅，你讲得啱。咁我哋先讲咧，就梗系讲呢一个出轨先啦。因为嗱，好多时候咧，你讲紧出轨嘅话，我哋嗰个嘅即系啊松紧程度咧，有啲人系唔同嘅。 嗯， 即系有啲人咧就系认为咧，我哋咧要真系发生关系。咁先至叫做出轨嘅，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唔系噶，稍微有少少暧昧啊，甚至乎我净系言语挑逗啫，都可能觉得喂你已经越过界了咁样样嘅。咁有啲咧甚至乎咧再严谨啲嘅话咧，可能你谂下都唔得啦。即系如头先我哋讲过，有啲女仔朋友我自己接触过咧，系佢望下已经觉得个女仔咧系好不悦，你已经系有少少背叛咗我嘅感觉噶啦。咁更加你唔可以同佢讲，就话我思想上面吓稍微有少少行差踏错都唔可以嘅。嗱，咁所以我哋又研究一下，究竟出轨在于大家嘅心目中啊，即系点样样做咗几多先至为之系出轨咧？啊，两位女士有咩高见？ 我觉得真系有啲行为上嘅亲密咧，先为之出轨嘅，即系例如系乜嘢咧？就系、是、拖手啊，锡嘴啊，我觉得。就已经系，但如果你话思想上咧，我觉得因为我任何时间都处于喺幻想之中，即系我由中学开始， 边个系你嘅幻想对象啫？其实 有明星开始咧，中学时代咧，咁已经不停每一日一个礼拜七日咧都有唔同嘅幻想对象， 好忙 啊！我而家都有，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思想上系真系唔可以计算在内嘅。我唔知阿青会唔会觉得，即系一定要行为做嗰啲某一啲嘅动作先为之系咧？ 思想上一定唔系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嘅脑咧都会谂啲好奇怪嘅嘢，有阵时你控制唔到自己嘅脑谂啲咩，个甚至乎发现。咁但系凡系有任何嘅行动，就系、是、出轨啦。即系假设可能系唔系有啲咩拖手啊咁亲密或者锡嗰啲唔系呢啲，而系可能你 WhatsApp 啊或者即系信息来往一啲讲啲好暧昧嘅嘢，我已经觉得系出轨。 哦，即系喺即系一啲信息上面啊，稍微有少少挑逗性嘅话，但系呢样嘢好因人而异嘅，即系例如举例讲个 Good night 咁样样。咁算唔算系咧？ 咁你睇佢上文下理系咩？ 嗱，不如咁样，我举个例，即系譬如乌嘉伦同你讲今晚啊，喂 good night 啊，青，然之后后边有一个咧，嗰啲猪猪公仔图案嘅，咁 send 俾你，咁你会唔会觉得哇乌嘉伦你作死啊咁样？ 乌嘉伦我又唔觉得系， 唔系因为佢样太猥琐， 唔系，因为我哎呀，就算 出軌，即係佢唔係一個出軌嘅對象咯、啊，我覺得。咁所以就算佢加幾多個心、幾多個石，我都覺得冇嘢。 唔係因為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我哋電台咧有一個前輩咧曾經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咧，我到而家都不能夠相信。 係 佢同我講咩咧？ 夠相信， 即係一定唔係事實，我覺得啊。佢話：你知唔知烏嘉倫咧係全公司入邊咧即係最甜言蜜語啊，最 flirt 到女，即係會最挑逗到女仔嘅一個人嚟啊！咁 全公司入邊， 全公司啊，跟住我 心時有一個咁。 跟住荣誉我想全公司都好多个男人，冇理由得一个啫。应该个前辈应该睇唔到其他嘅男同事。 个前辈个理据系咩咧？ 唔系佢就话，因为咧佢个言语嘅说话技巧好高，成日都会氹到啲女同事好开心。 咁、多主持人嘅说话技巧都好高噶、哦。 再讲啦，你再讲落去啦，再讲落去，俾你成晚慢慢讲佢，你仲有大把时间，仲有啲咩要讲出嚟啊？慢慢讲啦 吓。嗱认真地讲，认真地讲啦。呢、這个前辈就话佢。说话技巧高， 真系讲落去。 唔系因为咧，嗱，真系好认真咁样样。 系系 即系作为一个，即系 点啫？ 作为一个同如果同乌嘉伦系唔系太熟络嘅同事，又或者我唔知佢平时生活习惯、行为嗰啲咧，净系唯独是喺佢把嘴上面咧。我都覺得佢係可以氹到女仔嘅， 即係佢唔係同你講 good night 先，跟住就會 即係唔係一個 good night 而係即係你唔係烏嘉倫係一個即係點講咧？我都唔識講你，即係你係一個咩都講得嘅人嚟噶嘛？即係嗱，假設譬如我一個無知少女咁樣樣啦，即係唔使無知嘅，即係有啲咩問題？ 因為你肯定唔係少女啊嘛，問題係你仲唔係無知 咧？邊忽覺得我唔係少女？ 你邊一忽係？不如你話俾我知。 由頭到 尾 都 係。OK OK OK。 然後我覺得佢咧係一個。即系譬如我有啲咩问题，我搵佢傾啦，无论系咩话题，天文地理去到唔知啲乜嘢啦，佢都可以同你讲到嘅， 系 即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答你。我觉得呢一度系 OK 着迷嘅，可以。 我听咗咁耐， 我只承认呢一点。 我只系有一个问题想问，究竟边个前辈咁大整蛊啊？搞啲咁嘅嘢嘅。 够钟啦，我哋。 即係有時候好冤枉啊，因為咧頭先你哋一講起咧，即係我承認我自己啊，可能有時候係口花花一啲嘅，即係我唔知啊，對於某 啲人咩啊，唔係啲啦。 唉，好啦，我唔再講落去，好難做呢個節目。 講多錯， 因為我想話咧，但係在於一啲嘅，唔好話男仔啊，其實男女都係嘅。有時候我可能叫做釋出一個善意啊，舉例，即係尤其是異性相吸，即係有時候男女之間傾偈唔係。一定是有男女感情的嘛。有时候我可能我跟 Abby 或者跟阿青，咁我哋又是同事又是朋友，咁我哋有啲生活上面嘅问题攞出嚟讲啊，咁又分担啊，诸如此类。咁我释出一个善意嘅关心或者有慰问。喂，原来可能在于其他人眼里去睇呢一种系一种 flirting 咁样。咁嗱，冤枉嘅地方就系、是、如果本身当事人系冇咁嘅諗法想法嘅时候，咁而又被即系嗱其他人都算啦，另一半误解，你话系咪一件天大嘅冤枉事情先？ 只能够怪你太过英俊啦，好唔好？ 呢一、這个 好难做咯，大佬呢个节目充满方言喎，兄弟。 但其实呢个都系我觉得系一个赞美啦，因为我唔系你另一半，我之前咁讲嘅，因为我如果我系佢另一半嘅话咧，即系佢以佢平时嘅。即系同人倾偈嘅方式咧，其实我系会有一个危机感嘅，即系唔好睇样吓。 即系如果你系另一半，如果你 系 另一半的话， 系啦，因为 你会觉得危险。 我觉得健谈嘅人咧，出轨嘅几率咧都系会比较高嘅，因为佢哋识得去，即系譬如带开一啲嘅话题，你识得点样去同呢个人去倾偈。怎樣去入一些話題，又即係應對不同的人，你都會有不同的方法，而同埋你很容易就可以跟人傾到偈，你明唔明啊？一個很容易就可以跟任何人，尤其是女仔啦，傾到偈的時候，咁你跟人哋發展的機會都高很多嘅喎，即係唔似啲好蛇龜的男仔，因為有啲男仔很靜噶嘛，即係可能是你跟他講一句嘢。可能你跟佢讲十句嘢，佢先答得你两句嘢。咁嗰啲当然就个女仔会觉得，好似都好闷闷地咁样。 系啊，同埋咧，佢啲咩性格咧？如果特别系佢哋即系最脆弱啊、最伤心嘅时候咧，佢唔系就咁诶，冇咁啦，冇嘢嘅，唔好喊啦。即系呢啲一定会衰噶嘛。但乌嘉伦唔系啊嘛，佢一定会咧打开你嘅心扉，然之后慢慢同你抽丝剥茧去解决你嘅问题。哇，嗰、那个暖温暖嘅程度，简直哇！即系我觉得你仲唔系 friend 紧我？ 咁多集 好想同你倾下， 做咗咁多集嘅节目咧，从未见过 Abby 啊，用咁多唔同嘅中文词汇啊，去形容一个人出嚟，系喎，原来又系咁样样嘅。 平时同老公少倾偈啊， 你又我真系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嗱，坦白讲，好多时候你讲到个男仔吓，你话哇，就算嗰把口啊，即系可以咧将天上面嘅雀仔都氹落嚟，点样样叻都好啦。咁但系当大家如果知道吓，佢其实系有另一半嘅。即系唔好讲话系太太又好啊，或者女朋友都好啦。你哋嗱，通常女仔知道的话，就算佢把口点叻啊，照计都即刻应该就会却步噶嘛。但系实际上面唔系噶， 实际上面好多女仔都唔系咯。 系咯，嗱呢个就得意啦。点解会唔系咧？即系你明明已经知道佢其实都系有另一半噶啦，有个氹喺度噶咯，点解都仲会肯中落去嗰个氹入面咧吓？ 嗱，我觉得你又未必系想中落去个氹嗰度，只不过可能真系想搵个人倾下偈，咁点知倾倾下原来咁夹嘅咁。 系啦，同埋嗰个 timing 啊，我哋成日讲咪缘分 timing 到嘅，咪就系呢个 moment 咯。系啊，因为点解我 唔系？但系照计个缘分 timing 应该系错过咗，错过嘅地方就系我识你比较迟啊嘛，你已经 系最错的时间要分。花啦嘛， 系啊， 就 系 咁样。 咁点啊？嗱，即系我又好想知啦。咁即系通常你觉得，如果喺呢个咁嘅状况之下，个女仔即系依然吓，嗱，唔系话佢同呢一个男人即刻发生啲咩关系，纯、粹就系话，我依然系唔会制止我哋之间嘅来往同埋接触，甚至乎我唔介意俾佢越嚟越亲密。咁一开始嘅时候，因为我自己接触过一啲嘅女仔朋友，就系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嘅，踩咗落个氹嘅时候咧，佢唔觉得自己踩紧落个氹入边噶嘛，即系佢。我觉得就系话，诶，得啦，有节制噶啦，我有条 bottom line 嘅，我有条底线嘅。咁嗱，问题就系咧，你会发现咧，再同佢倾下倾下咧，或者之后再有机会咧，见到佢嘅时候咧，就会了解到佢嗰条嘅底线咧。首先就底线可以再传底先啦吓，咁啊，再加上就系越嚟越模糊嘅系。咁啊，令我就好好奇啦。喂，照计一开始嘅时候，唔系应该守得好紧啊，把持住嘅咩？咁但系点解会？一而再再而三俾人哋攻破自己嘅心扉，即系嗱呢一样嘢，我觉得好值得大家去思考研究，即系女仔嗰个谂法同埋个心态系点样样 嘅。因为咧，我读书嘅时候咧，我真系一路听乌嘉伦咁样讲，我真系不期然谂翻起呢个，即系 我以为你读书嘅时候已经听紧乌嘉伦，有啲唔 都系嘅，都系嘅。因为咧，其实咧，我就真系勾起翻一啲不光彩嘅经历嘅。因为嗰阵时我正正就 系 一个一脚踏两船嘅人。虽然咧，我平时就好少认错，但呢件事上面咧，我的确系觉得自己真系好唔正确嘅。因为咧，我就正正咧就同紧一个男仔拍拖啦，拍紧噶啦，啱啱一个礼拜到啦。但系咧，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咧好识讲嘢，好识包装，亦都喺你最脆弱、最伤心嘅时候咧，就俾好多安慰你。 突然之间遇到个乌嘉伦啊，简单啲嚟讲， 可唔可以唔好用佢？可唔可以唔好用佢？ 成晚都咁样提我个名嘅啫，你哋真系 俾 credit 你嘅，系啦。跟住之后咁，佢就不停咁样陪住我啦。咁我就慢慢咧就觉得，明知佢系错嘅人，咁但系我都会遇上。点解咧？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啱啱咧就讲到我当年即系 一脚踏两船， 唉，可唔可以用一个劈腿好听少少？一脚踏两船 有咩分别啫？ 唔系，我觉得一脚踏两船好听过劈腿， 系咪啊？ 更加好听嘅俾你 咩啊？ 你齐人之福， 不如咁，再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会唔会好听啲啊？ 咁有诗意啊，想唔想大佬啊？ 文青， 但嗱，我想话都有唔同嘅，因为咧，我觉得就系你当时系咪真系想享呢个齐人之福先？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一啲所谓叫齐人之福系辛苦嘅，呢、這个唔系一个福分嚟嘅。 嗱，我真系咧，我好明确喺度讲，我真系唔系好想享齐人之福嘅，只不过咧，因为当时呢个男仔咧就系、是我哋嗰个学系嘅。风头等啦，因为佢真系讲有出息啊，亦都系我哋嗰个学系入边嘅一个表表姐嚟嘅。咁、我就真系， 你真系肯定你系一个踏两船， 你自己幻想咋？ 唔系啊， 因为我好似记得你曾经讲过类似， 每日都幻想之中系咪？OK， 咁之后咧，咁因为我就同另一个男仔已经开始咗拍拖一个礼拜噶啦，咁佢就同我讲话，喂。讲真啦，即系个男仔同我讲，佢就话你呢个男朋友啊，又冇用，即系又唔够叻，讲嘢又唔够大 大方得體，不如咁啦，你飛咗佢啦咁。咁我又覺得，唉，啱啱同佢一個禮拜，好似有啲可憐喎，不如咁樣啦，我哋暗砍地拍住拖先，就唔好俾呢個男仔知。咁、啊、但係我哋同一間學校嘅喎，即係我哋我嘅男朋友啦，呢、這個新歡啦，同埋我都係同一個學校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嗰個禮拜都會好守規矩啊，即係大家仲係用緊嗰啲收費嘅短信嘅嗰陣時，仲要啊，你同我同台係咪？我即刻我轉同你同台，我本身唔同嘅，我啦咁同你為咗 send 信息就轉同台啦，咁樣就慢慢咧就將呢一個嘅動作咧越演越大，即係甚至喺我同呢一個原本嘅男朋友一齊嘅時候咧，我都掛住撳電話。 嗯， 咁有一次咧，咁啊同呢个男朋友就喺一啲通讯嘅软件嗰度咧就倾偈啦。咁佢就话：Abby 又冇啊，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同你拍咗拖都即系七日八日到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唔知你介唔介意？即系大家好似恭恭敬敬咁样，好有礼貌咁样咧。我唔介意你讲啊。佢话：冇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嘅。咁其实你系咪瞒住我有第二个啊？咁、佢都问得几坦白，好直接 系咯。 跟住我点答咧？我又衰嘅，我又。唔系直接答佢，我就系俾咗个哈哈笑嘅符号佢。 你真系好衰啊！既然佢都问得啦，即系可以分手啦。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想伤害佢，系啊，即系唔想咁兜口兜面咁样伤害佢。 真系大方啊！你 好顾及佢嘅感受 ，considerate 啊，为人设想啊。 系啊，咁啊，即系咁，当然啦。我 send 咗呢个公仔，咁其实佢都即系估到八成噶啦。咁佢话不如咁啦，如果系你即系你唔怕坦白同我讲咁，咁我就话其实都唔系话即系瞒住你一脚踏两船嘅，只不过我觉得好似喺识咗你之后有一个更加适合我嘅人，咁所以就系咯，咁就但系 咁咪即系一脚踏两船 系啦，唔系即系我不停帮自己辩护， 佢美化紧啊嘛， 系啦，包装紧嘅说话嘅，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都唔系话争太远嘅，可能即系识你之后嗰一两日先开始嘅啫，咁样即系唔系话太耐嘅。咁之后咧，咁佢就好坦白话，咁其实不如分手啦，因为我唔系太中意大陆帽。跟住之后， 佢严重啦，我觉得。 跟住之后，咁系啦，咁我就打咗篇千字文嗰啲咧，就解释由头到尾件事件点样发展啦，点样识呢个人啦，中间发生过啲咩事啊，咁样。 使唔使啊？ 一个结论就同佢讲， 你唔出翻本自传嗰个时间，即系千字文点能够充分表达啊？ 佢系仲有需要解释咩？ 唔系，咁 佢都已经提到， 佢想讲啊嘛，你由佢呢件事由头到尾都系满足佢自己嘅欲望，根本就唔会顾及佢嘅另一半嘅感受噶嘛。明白， 但系我真系想讲咧， 真系 劈腿真系冇好结果嘅，话俾你知。当我咧同呢个男仔咧讲完分手之后咧，一个礼拜就俾呢一个所谓嘅好说话好得体嘅男仔咧就飞咗，因为咧原来咧。我就聽到一個小道消息，到而家我都未能夠證實係咪真，亦都唔想去證實啦。就話咧，這個男仔其實就同這個叫做嘅高材生啦，我叫佢就比較好朋友、好兄弟嚟嘅，識咗幾年噶啦。只不過咧，兩個都冇拍過拖。 女仔嚟嘅。 男仔嚟嘅高材生，即系同我嗰个新欢啊，简单嚟讲系啦，即系个新欢同我原有个男朋友咧，其实系好兄弟嚟嘅，识咗都两三年一齐读书嘅，只不过佢哋两个咧都未拍过拖，咁我亦都系佢哋嘅初恋啦，咁但系咧。呢、這个高材生就觉得，喂，既然我咁叻，方方面都叻过你呢个男仔，叻过呢个兄弟，点可以俾你开我债先啊？即系点解你拍拖先，而唔系我拍拖先啊？我一定要叫呢个女朋友咯，叫完之后咪飞咗佢咯，咁样系啦。呢、這个就系我听翻嚟嘅小道消息。 啊、 但系佢哋好兄弟嚟 嘅。系啊，但系 听完我故事之后，觉得佢哋好兄弟，极都有个谱。 系，自此之后就或者系你自己咯。 系啊，所以话咧，劈腿一脚踏两船又好，喺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都好，都系冇。结果嘅大家 系，但系咁，我又有时候咧会喺度谂啊，即系讲到劈腿啊，又或者系即系出轨啊呢一啲位咧，即系Abby 头先就美化咗呢一件事啦，即系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即系呢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可圈可点嘅，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就将而家所谓嗰、那个即系出轨嗰件事咧就合理化咗啊，成日都系有人讲噶嘛，就系话。我而家遇上嗰个咧，其实未必系自己即系人生入面嘅最爱啊。 嗯， 即系往往都系噶嘛。你如果咧一路等自己行落去，而你系不停寻寻觅觅嘅话，纵然你可能已经有另一半啦，你已经结咗婚都好啦。 你都可能有机会会遇上㗎嘛。咁当你遇上之后嘅时候，咁点算呢？跟住就好慨叹一句啦，在错的时候遇上对的人。 係咪呀，即刻件事冇咁错㗎，你明唔明有呢讲呢句。 咁但係我唔知喎，我成日都觉得喂，咁你本身即係你再遇上一个你认为啊所谓即係爱啲，其实係讲一种感觉上面啊，如果从一个比较生物学啲去理解嘅，就係你身体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啊，嗰啲 chemistry 嘅化学作用啊，令到你有嗰种嘅感觉走出嚟嘛。咁某程度嚟讲，如果你淨係单信呢一种嘅感觉嘅话呢，你係无止境㗎喎，你永远都係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㗎喎。 咁所以就要将你理想嘅条件去训练你嘅另一半成为佢理想中嘅对象 喎。哦，你原来係一个宠物小精灵嘅训练员。 我反而觉得係，我反而觉得係你哋两个如果喺而家呢个阶段你突然之间仲觉得自己遇到对的人呢，你就要克制自己囉。因为你哋两个已经成家立室啦。刚才 Abby 嗰个例子呢，其实反而我又觉得佢唔系太衰格。因为始终佢拍咗拖一个礼拜咋嘛。同埋你咁细个，咁你永远都可能你觉得呢个唔啱咪遇第一下一个系咁样㗎啦。只不过时间上面佢又未分到手，而又遇到另外一个咋嘛。即系我觉得呢个事件未算系衰得去边。 当然系。即系你讲紧一个星期，其实你好多嘢都仲喺度即系摸索，甚至乎你都仲谂紧究竟呢个男仔系唔系真系适合自己，系咪真系自己中意嘅咧？呢一点我当然系明白啦。所以我头先我认同阿青讲噶，即系因为当你咧讲紧系你明明已经系同另外一间喺埋一齐，仲要系感情稳定啦，哪怕结婚又好，未结婚又好啦，我觉得呢个都唔系个重点，就系当你承诺咗同呢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其实系唔系应该要遵守呢个承诺咧？定系因为其他一啲嘅因素，哪怕系你遇上嘅那个对的人啊，吓，无论系外表啊、性格啊各方面都好似吸引啲嘅时候，唔通旧嗰个就随意就放手咁？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嘅。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一个人出轨，你觉得系唔系会有阵除好容易被察觉咧？成日都讲话，即系女性咧嗰种嘅即系第六感啊，好准嘅。即系尤其是咧，我身边有啲女仔朋友咧，个 radar 准到咧，系稍微唔系佢嘅另一半，系稍微咧，即系佢身边嘅啲朋友嘅另一半，即系有啲古灵精怪嘅举动。咁咧，即系可能无论系佢从佢嘅朋友口中得知聽到翻嚟又好啊，或者可能有時候一啲嘅聚會咧，佢見到一啲嘅眉頭眼角嗰啲嘅交流咧，佢就已經可能察覺得到咧，誒呢個男人好似背後有啲古靈精怪嘢，真係可以好準嘅喎。 佢上一世係咪做天文台㗎？ 我懷疑係，因為嗱調翻轉咧，好多時候男仔咧喺呢一方面比較後知後覺啲嘅，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如果啊嚇咧 ，say 佢嘅另一半嘅女仔已經變心，甚至乎喺出邊有另外一個人咧。男嘅都可能咧係好即係懵然不知嘅。咁嗱即係我唔知道啊，即係你哋對於下觀察究竟自己嘅另一半啊，無論講嘅 history 又好或者而家都好啦，究竟有冇呢一方面嘅即係心得啊嚇？咁但係咧即係我曾經都聽講過嘅，有啲男人佢哋出軌嘅時候咧，往往就係犯咗一啲錯誤啊，或者有啲生活習慣上面啊或者舉動上面嘅唔同，令到另一半咧就覺察到。这个人呢一定是有些古灵精怪的。 等我估下先，以我追那些电视剧这么多年的经验呢，一定是个电话出事。 电话这个都是。是 不 是、啊、即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呢、即其他东西你都可以不理，但是手提电话呢即你其实尤其是潜意识的情况之下，你会不自觉是会、即保护个电话多了的，当你身有事的话。 是啊，因为通常呢譬如你、即无端白事冇嘢嘅时候咧，你部电话摆喺个厅度，你响你都唔会噶嘛。突然间有一日，佢话：我去拖嚟嘅时候，老婆你帮我拎部电话，或者女朋友你帮我拎埋部电话入拖嚟嘅时候咧，咁你就知道应该系有问题。 佢唔会噶，佢唔会直头系唔会。 佢自己拎入去啦， 佢惊响啊嘛。 佢唔会假手于人嘅，因为咧当嗰个人咧，佢如果系真系有嘢嘅话咧。佢嘅電話咧避得過嘅話咧，盡量係唔會俾人接觸嘅。其中一個位係乜嘢咧？就係、是、咧，我嗰陣時候聽個 friend 講啦，佢就好避忌個電話俾女朋友知嘅。咁、那個女朋友後屘點樣察覺到咧？就係、是、咧。原本以前咧，佢唔会好着紧咧个电话摆出嚟嘅时候咧，个荧光幕面向顶嘅。但系咧，打从咧，即系佢觉得嗰个男朋友有嘢嘅时候咧，食饭嗰阵啊，或者出去咧，平时嘅电话摆喺台面嘅时候咧，佢会将个荧光幕咧向底嘅。 一定有嘢。 好特登喎呢下。 当然即係呢一个咁细心眼嘅地方个男仔自己系冇意识㗎，原来我突然间有个咁嘅习惯转变啦。咁但系个女仔就觉得咦好似系一个 失望到啦， 无端端嘅 习 惯走出嚟。其实咧佢已经好小心噶啦，因为咧我相信嗰个男仔咧，应该即系同嗰个女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都唔会要嗰个第三者咧 send 啲咩 message 俾自己嘅。照计应该都唔会收到啲咩奇怪信息嘅。理论上即系当佢同另一半相处嘅时候，但系就系因为嗰个嘅即系下意识啊，我要保护个手机啊嘛，或者尤其是入面嗰啲嘅资讯啊嘛，即系嗱旧嗰啲可能去处理啦。我谂即系细心啲嘅人都会做呢一啲事啊。咁但係实际上面你都好担心，咦突然之间有啲唔知咩嘅 message pop 出嚟嘅话呢，咁都好怕另一半见到嘛。所以佢嘅下意识就係、是、我要将嗰个手机呢反转嚟摆。咁而呢一样嘢呢竟然成为咗一个嘅 hints 喎，俾佢嘅另一半察觉得到，咦呢一个人系咪有嫌疑咁样样咯？ 肯定有。 但通常咧呢啲咧就个另一半就会喺度变，唉唔系吓你啊，啫吓你同我讲暑期快乐啫嘛，清明节快乐嗰啲啫嘛，冇嘢嘅冇嘢嘅，谂多咗啦咁。 即系个客户打嚟同你讲暑期快乐嘅话，都真系几快乐嘅呢一件事啊。 不过你讲到电话呢样嘢，电话其实真系好容易察觉到嘅。不过我有一个例子又。即系唔系出轨嘅，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咧，佢都几得意，佢成日咧佢会偷偷地，即系譬如佢个另一半佢去厕所或者冲凉咁样啦，佢唔会带个电话入去嘅，咁亦都好放心咁样摆咗喺个即系佢哋屋企咁样啦。咁佢咧永远，因为佢都唔会知佢密码嗰啲嘅，咁但系咧你知道其实啲信息咧你弹出嚟嘅时候会睇到噶嘛，即系人哋 send 过嚟，你唔使入去你都会睇到嗰个信息写啲乜嘢。咁我个朋友咧就成日都喺嗰啲位咧，即系佢弹出嚟嘅时候就一定睇嘅， 即系睄下， 系啊，一定唔系睄，即系睇咧，佢又即系可能趁佢唔为意啦，但系咧。呢、這个科技嘅发达咧，就令到佢个另一半咧之后换咗一个生果牌电话啦，最新嗰个型号啦， 即系要用翡翠解锁啩。 佢嗰个咧系因为原来嗰个电话咧，因为我都用紧呢个型号啦，咁嗰个电话个信息咧系你 send 过嚟嘅时候咧，如果你譬如系我嘅电话啦。烏嘉倫你望呢你係睇唔到嗰個訊息㗎。 係 我望呢先會睇到嗰個訊息嘅。咁、 哦、 自從佢換咗嗰個型號嘅電話之後 就好唔開心啦。 佢就睇唔到啦。係、 哎、 啦佢就好成日都想知道佢嘅密碼想去睇，咁但係佢又覺得即係佢因為佢又覺得佢冇乜特別。咁如果你咁樣咁公然咁樣睇又好似影響大家關係。 實會㗎。 係啦咁所以佢又冇做到呢步，但係佢就有少少覺得唉唔開心啊，睇唔到佢啲嘢嚟㗎咁樣。 係喂，不過除咗睇電話之外，另一個舉動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就係、是、忽然之間咧送禮物俾自己嘅另一半咧，原來都會引起另一半懷疑，究竟你失驚無神送禮物俾自己係咪有啲乜嘢警棍啊咁樣？ 一定係做錯嘢啦。係 因為嗱呢一個。都系嘅，呢、這、一个叫直觉性嘅疑心咧，都有一啲嘅心理学根据嘅，即系话喺精神分析学角度去睇嘅话咧，呢一种系叫做抵消嘅自我防卫机制，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是、你做咗一件事，咁可能咧就会即系令到自己觉得好痛苦啊、好焦虑啊、好内疚啊，咁咧于是乎你就要做一啲嘢咧去调整翻呢一种嘅心态，咁往往令到自己啊可以冇咁内疚咧，就系、是、即系为对方做翻一啲嘢啦，例如系买礼物俾对方。咁從而咧就係 balance 翻嘅。咁嗱，但係咧呢一個都可能會透露出一啲嘅玄機，即係其實好得意喎。有時候你睇以為電視劇先會出現噶嘛，個死佬無啦啦送嘢俾我嘅，嗰個手袋前兩年我生日哎佢買都唔肯噶喎， 咁就實有嘢啦。 嗱係咪咧？嗱，但係咁問題就係如果忽然之間想 頻頻密密有啲小驚喜嘅，咁就唔同。 唔係，但係你平時冇嘅話，咁忽然之間我轉性，我覺得喂、哎、我對我老婆實在係太多愧疚啦。 一係就出軌。 系咪得两样嘢嘅啫？系啊， 系真噶， 真 系咁样样噶，唔系你点无端做啲咁嘅嘢？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系咁样嘅。 哎呀，弊啦， 唔系我， 今日要顶坛冠同埋跪榴莲啊！ 唔系我啦，因为咧，我哋啱啱同我老公咧，即系我啱啱同我老公咧结完婚，我谂大概我谂几个月两三个月到啦。 系 咁当时咧仲系两口子住嘅，跟住之后咧，咁佢有一日就接我收工啦。咁佢不嬲都唔送花俾我，因为佢知道我唔中意花。 系 真系 系 佢中意用银纸接嗰啲， 冇错。乌嘉伦咁了解我，哇，系啦。咁咧佢就有一次就接我收工，咁佢就送咗支玫瑰花俾我，咁我就同佢讲。 你点解送花俾我？佢话冇啊，我觉得行过花圃见到个花好似你咁靓，咪买嚟送俾你啦。咁样讲， 跟住我谈过啦，唔该，我忍唔住，我想呕啊！ 你呕啊！跟住之后，咁我就觉得，唔好嘥咁嘅钱啦。即其实都好甜蜜嘅，但系又叫佢，唔好嘥咁嘅钱啦。我都唔中意花嘅咁样。跟住翻到屋企就出事啦，真系。翻到屋企一开门咧，成间屋都系嗰啲氢气球。跟住之后咧，就有一个蛋糕摆在台面，加埋一支即系雪紧嘅香槟，即系摆晒个冰桶度。跟住我心谂求婚啊，你大佬结咗婚噶啦、啊。跟住我话喂咩事嗱，老老实实真系，不如大家坐低倾掂佢啦，你冇。 你究竟做错啲乜嘢啊？ 需要啲咩先？ 咁大阵仗 系啦，你咪 一支玫瑰都算啦，大佬你而家搞成屋都系狗、啊。 你应该好大件事，咪争人钱先咁。跟住佢唔系，因为我就觉得咧，生活咧。冇特別嘅原因，俾個驚喜你先為之驚喜啊嘛咁，哇咁我真係覺得係唔係路啊？即女人就係咁樣噶啦，即男人咧費盡心思去即招呼你氹你咧，你就會覺得好懷疑。當佢唔做呢啲嘢咧，你就話喂係咪冇驚喜啊？嚇嫁咗俾你咁多年咁平淡，有乜鬼啊？俾啲驚喜得唔得啊？咁女人就係咁樣噶啦，我真 係 覺得。 我以為 就係冇嘢， 咪咯， 其實真 係 冇嘢。 我以為你講咗成個故仔，我以為咁最後屘你話賴嘢啊嘛，大佬。我以為最後屘佢做咗啲乜嘢，冇嘢，原來兜咁大個 圈，曬 命係啦，過鬧嘢啊， 仲要瞓覺， 咪啊，嘥曬我啲時間。唉，真係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